第115集，我给你半天时间。洛伊走了之后，温小慧换了好几口气，感觉乱蹦的心脏才逐渐平静了下来。他仔细回想了一下刚才的事，黎硕短信的内容颇为奇怪，像是知道了什么。如果黎硕知道了什么，那必然是罗瑞说的。他想来想去都觉得很有道理，罗瑞是不是担心他出事，所以有点病急乱投医了。他心里一紧，犹豫要不要给罗瑞打电话，万一在电话里说了，洛伊不也知道罗瑞去找了黎硕了？可是他都能想到的，罗毅会想不到吗？他赶紧拨通了罗瑞的电话。罗瑞接电话的时候，声音明显有点不自然。 你是不是和黎硕说了什么？ 也没有啊。 你去找黎硕干什么？黎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我没去找他，是他给我打电话的。 他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了？ 他问我你最近怎么样。 问你？ 问我。他说他看到一只你之前找他咨询过的股票出大事了，所以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损失。但是你之前不是关机了几天吗？所以他就问我了，然后我…… 然后你说什么了？ 我没说什么，就说你撞到鼻子了，正在休息。 真的？ 真的呀。 温小辉想，也许是罗瑞在电话里不敢多说，但他也无法证实。罗瑞至少有这个智商，在洛伊窃听的情况下否认，否则他真怕洛伊把罗瑞也当作眼中钉。 总之，我的事不要告诉黎硕。如果他再给你打电话，你就说我过得很好。罗瑞，我不能把黎硕牵扯进来，你懂吗？ 嗯。Baby， 我好想你。我什么时候能见你？ 不知道呢。 阿姨现在好忙啊，你就不能回来看看她吗？ 温小辉把头发揉得蓬乱成一团，眼里满是疲倦。 过几天吧。 你在敷衍我吧？洛伊是不是把你关起来了？ 没有。 你为什么不承认？ 关起来我还能给你打电话吗？你想太多了。我只是……我们之间有些事情需要解决，解决完了我就回去。真的，我没事儿，你别瞎想了。 挂了电话之后，温小辉呆坐了半天，才起身下了楼。洛伊正在打电话，见他下来了，和那边说了几句，就放下了手机。温小辉走了过去，直视着他。 我想回家看看，再这样下去，罗瑞会以为我被绑架了，我妈也会起疑心的。 罗瑞有点多管闲事了，他的时间有那么多吗？ 罗瑞就像我亲弟弟，他关心我怎么会是多管闲事？ 洛伊转过脸去，脸色有些阴沉。 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？ 我给你半天时间，但你必须跟保镖寸步不离。 好。 温小辉一想到自己连人身自由都要得到洛伊的许可，怒气就一丛丛地往脑门上冲。 那就今天吧。 你去吧，晚饭之后必须回来。 温小慧冷冷挽了他一眼，转身上楼换衣服去了。保镖开着车带他回了家，车已经开到他家单元楼的楼下。保镖看着他上了楼，然后在楼下等他。他掏出钥匙进了屋，恰巧冯月华在家，一看到他就吓一跳。 哎呦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鼻子怎么了？ 啊，喝多了摔着了，磕了一下。没事，几天就好了。 反正鼻子贴着纱布，也看不出来究竟伤得怎么样。 让你不要喝酒，不要喝酒，还敢成天嚷着养生，这下好了吧？要是破了相，你就哭去吧。 哎，我再也不敢了。 吃饭没有？ 刚下飞机吗？哎，你行李呢？ 车上呢，司机在楼下等我，我晚上还得走。 去哪儿啊？ 还出差。 这还没完了，刚回来就要走。 嗯，忙嘛， 忙过这段时间就好了，谁叫你儿子红了呢？好想妈妈。 拥抱着全世界最亲密的人，文小慧动荡痛苦了许久的心脏终于得到了一丝丝抚慰。 行了行了，别腻歪，想吃点什么呀？ 啊，随便做点就行了，我就是赶回来看看你，跟你聊聊婚礼的事儿。 说起婚礼，冯月华的脸都亮了起来。 现在结婚可真够麻烦的，像我和你爸那时候，领个证吃个饭拜个父母就回家过日子去了，现在讲究的太多了。场地啊是硬定的，请帖我单位的小姑娘帮我在网上买的。哎，今天我去看了衣服，你来帮我挑一挑呀。 两人边看衣服边聊起了婚礼的细节。温小辉看得出来，冯月华这段时间很累，很需要倾诉。一想到自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却不能来帮忙，他就又愧疚又难过。挑好了衣服，冯月华很高兴地去做饭了。温小辉给罗瑞发了条短信，让他晚点关店，他过去见一面。他怕自己再不见一下罗瑞，罗瑞就要报警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冯月华聊起了婚礼日期和去美国的时间，都比温小辉想的要早。婚礼定在下个月，之后可能马上就要去美国。温小辉以前还会觉得有点舍不得，虽然待个一年半载就会回来，可他现在只希望冯月华快点出国。一是出于安全考虑，二是他知道洛伊对他的纠缠不会轻易结束，他不想让冯月华知道这些，他帮不了他，反而会徒增烦恼。吃了顿饭，他留下一张银行卡，叮嘱了冯月华几句就走了。 去西荣路， 老板说吃完饭就送你回去。 他说吃完饭回去，没说吃完饭多久。去西荣路。 保镖拿出电话想打给洛伊，温小辉抓住了他的手腕。 这里过去也就20分钟，我就待10分钟，你要是打电话我现在就跑，耽搁无关紧要的30分钟和额外增加的工作量，你想要哪个？万一我磕着碰着了，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？ 保镖叹了口气，犹豫片刻，无奈地放下了手机，发动了车。晚间并不堵车，果然很快就到了。罗瑞的店已经打烊了，但里面还有灯光，是罗瑞在等他。他推门进去，直奔办公室。 罗瑞！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罗瑞看到他，一双小鹿般的眼睛瞪得溜圆，他猛地抱住了他。温小辉哭笑不得，摸着他的小卷毛。 哎呀，我没事我没事，乖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小辉，你好像走到跟我完全不同的世界去了，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？ 温小辉鼻头一酸，也有点想哭。他刚才多想安慰他几句，却发现办公室里还有人。看清那人的时候，他愣住了。是黎硕。 是你把他叫来的？对，我不能看着你被洛伊伤害什么都不做吧？你傻逼啊你！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？你知道个屁！谁让你做主张的？谁让你对我显示的？ 罗瑞单薄的胸膛剧烈起伏着，眼泪刷刷地掉了下来。 我多管闲事？我只是担心你，你变得我都不认识，你把我的小辉弄哪去了？ 温小辉一口气提了上去，差点咽不下去。看着罗瑞哭得皱成一团的小脸，指责的话再也说不出口了。他握紧了拳头，狼狈地看着黎硕，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 好了，别哭了。 黎硕走了过来，温和地递给罗瑞纸巾，并随手带上了门。 罗瑞接过纸巾按住了脸，小声呜咽着。 李大哥，很抱歉给你添麻烦了，这么晚了你回去吧。 我找人调查了长虹集团董事长，洛伊是他的私生子，你是长兴一个情妇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，对吧？ 嗯。